小公鸡办的好事。你别以为小公鸡总是爱打架，爱闹事儿的。有一只小公鸡，它就想为大伙儿办点好事儿。它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就去问麻雀。 麻雀哥哥，我想给大伙儿办点好事儿，你说该怎么办？ 麻雀根本没想过这些事儿，他说， 你想这些干嘛？你有这功夫，还不如给我找点吃的。 小公鸡听了很生气， 他说，你自己有翅膀会飞，我才不给你找哩。 小公鸡远远看到有只白鹤停在小河边，他跑过去问， 白鹤阿姨，我想给大伙办点好事儿，请你帮我想想该怎么办好。 白鹤瞧瞧小公鸡的样子挺认真的，就说，你要办好事儿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要做到三点。第一点，你要不怕艰苦。第二点，办了好事儿要不让别人知道。第三点，要永远办好事儿。白鹤说到这里，小公鸡马上接着说， 这我能做到，我能做到。 白鹤拿出一颗通红发亮的扁豆交给小公鸡，他再三说，你把这颗种子埋到土里去，要看守三天三夜，可别走开不管。三天过后，你就知道办了件什么好事儿。往后你还要办好事儿，这能办到吗？ 我能办到。 白鹤拍拍翅膀飞起来，说，小公鸡，我相信你，快去办吧。小公鸡接过这颗宝贵的扁豆种子，怕给馋嘴的麻雀抢去，紧紧夹在翅膀里。他想，该种到哪里好呢？他在村子里跑了一圈，决定种到五保户王奶奶的院子里。王奶奶家里只有他一口人，眼睛又瞎了，他最需要帮助。小公鸡悄悄地走进王奶奶的院子，刨了一个坑，把扁豆种子埋在里面，盖上土，又浇上水，就在那里看守着。他太饿了，在身边找只虫子吃；太渴了，在院子小水潭里喝点水。三天过去了，第四天一清早，天还没有大亮，小公鸡看到这颗扁豆种子长出芽来，后来又长出藤来，像长了眼睛一样，先爬到王奶奶的房檐上，再爬到隔壁家的房檐上，这样一家一家爬过去，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房檐上都爬满了扁豆藤，在密密层层的绿叶子中间钻出数不清的红里夹白的扁豆花，像挂灯结彩，好看极了。全村子的人，你问我，我问你，都不知道是谁种的。后来知道，这颗扁豆藤长在王奶奶的家里，问王奶奶，她也不知道。小公鸡想，白鹤阿姨说的这三点还没做道理，王奶奶眼睛瞎了，白天黑夜分不清。小公鸡学会了打鸣，本来只有早晨叫一遍，现在决定叫三遍，让王奶奶分得清哪是早上，哪是中午和夜晚。后来他天天叫三遍，一天也没停过。王奶奶挺喜欢这只小公鸡，想抓把白米喂它，可是这小公鸡叫过后就跑开了。秋天到了，每家房檐上的扁豆结成一串串，人们还不知道种扁豆的到底是谁呢。 青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